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鲍伟聪。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s.com。 边个召唤我？我一定会实现佢三个愿望。 系我召唤你噶，灯神。我想食好好食嘅嘢，仲要唔使钱嘅。 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啦！ 啲嘢食喺边啊？你系咪玩我噶？ 唔系玩你，由而家去到月底，你去旺角银座广场坚石烧餐厅，不论任何消费，只要讲出呢句暗语，灯神话林郑唔会落台，香港冇双普选，坚灯神万岁！就会获得韩式鸡球或者韩式清酒煮猪软骨。 你翻嚟啦！ 灯神话， 灯神话林郑唔会下台。 香港冇双普选， 坚灯神万岁 万岁。 咁坚，仲有另外两个愿望呢？ 下次再召唤我啦，我走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阿龙咧，佢而家好似去以色列嘅啊，呢度有仔啊。咁咧，今日咧，我哋又揾阿昌上嚟。阿昌今呢个月、呢个礼拜都襟砌咯，第三个节目咯，系嘛？ 所以今晚我打算学阿林兆波，我都系随手而立，我就出声为主噶啦。 啊，咁林兆波 即其实好大勇气啊！我觉得，我唔知阿土伯有冇睇嗰条片啦、 啊， 我即系深深即系感动咗，即系 洗一版啦，今日 系啊。咁啊，林兆波就 即系佢系香港嘅第一先生， 唔系嗱，因为佢嗰个咧， 佢仲扭亲只手喎、 啊，唔系真正扭亲嗰个咧，就其实系郑若骅嚟嘅。咁啊，即系 你咁认真嘅、啊，你真系答我呢个问题，大佬。 咁啊，嗱、啊，大家可以咧，就其实系睇睇 阿波哥解释下啫、啊。 我捞捞条片先，系啦，大家睇睇呢条片先。咁呢条片咧都几过瘾嘅，好睇下先。 俾啲聲嚟聽下得唔得？ 算啦，佢冇聲嘅點解？佢真係冇聲喎，大哥啊！啊唔係喎， 你自己 呢個就係歌唱祖國啊！ 喂，翻咗去文革年代啊，嗰度 係去呢個位啦，就到啦。 你 pause 一 pause 佢。 係呢度，嗱，去到呢度，好啦，再嚟啦。再睇一次喎、哦，嗱，又嚟多次先。喂，好似连唱都唔唱喎、 哦。喂，老实讲， 好啦， 我同翻翻你都唔识唱啦，系嘛？ 嗱，咁样讲啦，嗱，呢首歌叫咩名咧？就叫歌唱祖国。嗱，我解得通嘅，点解佢唔唱歌咧？嗱，因为嗰个唔系佢祖国嚟啊嘛，佢而家咩籍啊？佢英国人嚟噶咯，大佬。即系如果佢自己去歌唱祖国，喂，嗰、那个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喂，咁呢一个呢，我哋即係分即係好似阿边个阿罗冠聪咁样嘅语气咁样去问佢，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唔系英国籍嘅咩？係咪先？即係呢一样嘢呢，我觉得呢，嗱，第一佢作为一个爸爸嚟讲呢，佢係真係24孝，係咪？即係亦都系非常之睇两个仔呢去着想。嗱，佢第一样嘢佢咁样做呢，就即係 喂，真系同呢一个英女王表忠先啦、啊，大佬啊，系咪啊？ 喂，你访问过啊波哥咩？ 阿波哥佢之前啊，佢一仔嗰个事，一仔就爆咗佢咧。原来佢啊，早两个月咧，就系即系阿林郑，佢啊对住啲选委讲，就系、是、话我老公啊，都话我啊系历史罪人啊。咁啊，但系不过咧， 只需要有前科喎、 啊。系啊，唔系有伏线咧，咁样讲系。 系啊，即系一次又一次、 啊。吓、啊，咁呢个咧就系、是、一仔咧就爆料嘅，咁啊呢个犀利噶，因为其实 喂头先嗰段嘢咧，我觉得奇怪，啊、你有冇睇到系边个播出嚟嘅？ 澳门电视啊嘛 ，CCTV 都有嘅。 系啊，即系呢个系一齐噶啦，吓、啊就是。 澳门日报嘛，佢有个 logo 噶嘛，我见到。 系。 澳门日报即系香港嘅文汇报一样。 哦，系咩？ 好似系同一个集团添嘛，不过都冇所谓嘅啦，对共产党 唔紧要啦，吓、啊，即系呢啲 系咪一个集团啫、 啊？都一样啦。 其实佢应该即系自己唱《God Save the Queen》咯， 系嘛？唔系有啲人话佢心底里可能系唱紧呢个愿荣光归香港嘅，系嘛？然之后咧就话喂呢一、這个喂阿林兆波先至系真勇武，系嘛？真系巴打嚟，真系手足嚟。 喂，呢、這个真系唔系揣测嚟噶，你谂下喺即系。你通常呢啲咁嘅场合嘅话咧，其实如果你有咩不满对林郑啊好，或者系佢要逼你做啲咩都好，你最多你就炸肚痛，你唔出场嘅啫系。 佢都好多时唔出场。 系啦，但系今次佢就竟然系出场，但系出场就做咗呢个默站， 就主动出击。 系啦，喂，呢样嘢我觉得系好大程度上俾我哋觉得佢有 intention 咁做嗱。如果你有勇气，通常你就杯葛。嗰、那個典禮嘅啫，咁但係又唔可以即係、就是、你要求到好似阿毛咁樣咁激㗎，去到即係國慶酒會嗰度嗌口號㗎，係咪先咁樣樣？結果咧，佢就即係、就是、我哋好多人喺 Facebook 嗰度咧，都會即係、就是、引用一張相，就係講緊呢個希特拉納粹時期。係、這、啦、 個，係啦，嗱、有好多張喎、啊，大佬，嗱我放大呢張睇下 先。一大班人就舉手。做一个纳税手势， 你个就系翘埋双手， 系翘埋双手，系唔跟随呢一个即系民众系一齐咧赞颂呢一个独裁嘅。哇！你谂下，你全香港人抗争嘅人想要抗议，系冇一个人有机会系真系走到去集中面前。嗱，头先嗰个场景就系咧，集中喺台上面领唱紧《歌唱祖国》，而阿林兆波同埋阿即系阿林郑啊，全部坐喺第一排。望兜兜直视紧阿习总嘅，然后就垂低双手，唔跟大家嘅拍子一齐起舞。话呢样嘢系咪即系代表香港人唔会再跟中央或者习总嘅拍子一齐起舞咁伟大啊？系你谂下面前嗰、那个，即系全可以话系全世界最有权势嗰个人， 系啊， 指挥200万解放军，随时揿个掣喺200几个核弹同埋30几个氢气弹，可以随时系即系喐手下命令嘅。佢嗰个权限系比美国总统特朗普系更加强嘅，佢禁制唔需要问过其他人嘅系。哇！你可以喺佢面前，即系就做呢一个效果嘅话，其实即系你相唔相信系林兆波系其实佢系主动出击啊？系，我觉得好有机会啊！ 林兆波系咪主动出击 啊 ？Anthony 访问过佢啊嘛， 我冇访问过佢，几时访问过佢啊？ 你头先你嘅形容直情系访问完佢咁讲啦，大佬。 我呢啲咧， 伏线系嘛？ 唔系呢啲，我系好似置身其中咁啫。呢个系说故事嘅技巧嚟嘅啫，系咪？咁但系 anyway 啦，我哋都应该咧就向呢一个林兆波致敬嘅，因为其实我哋 仲有啊，有啲人揾到张相咧系好似佢啦，即系我就觉得唔系好似嘅，就系、是、话 哦，即系嗰、那个示威嗰、那个 示威现场出现过嘛？其实阿波哥 系啊， 一直以嚟喺即系呢几个月有游行示威咧，都系有一位即系长者系即系捧住啲示威道具啊，例如捧住十字架咁样样见到佢系啦。咁佢声称佢就唔系姓林嘅 吓吓呢个呢、這个，大家睇下先，翻版林兆波， 你要拉大少少先得嘛。系咪 呢个啊？系啦，即系你见到佢又戴住口罩嘅， 大只啲嘅呢个。 嗱，佢唔系即系眼神都几似，眼神同埋发型都好似嘅，大佬啊啊！ 啲头发有冇白少少啊？ 但系佢又唔好识戴呢个 N95 个口罩，系嘛？佢 都似佢咁样混， 因为着物咧，你知佢几求其噶啦。呢啲不修边幅嘅做法咧，都系似佢嘅呢啲作风艺。 佢声称佢自己姓江嘅，即系呢个即系四点钟江 Sir 嗰个姓嗰个阿江泽民个江咁样。但系就你觉得唔似咩？我觉得就几似。 系似噶，我都 肥咗少少咯呢个。 但系五十岁而家可以好后生个样啊！土伯你都系50岁嘅啫，大佬。系啊，你同佢差唔多同年嘅喎，呢个阿江生系， 我就嚟呢个踏入呢一个退休年龄嘅啦。如果差佬嚟讲，已经系最后咩两年嘅啦。 咁 anyway 啦，咁但系真系今日咧就 我觉得咁，即系你要俾翻个即系 credit 啦，博哥，我觉得佢系反应唔切啫。 点解反应唔切啊？喂，有晒节奏 喎。嗰首歌唔系好多人识唱嘅咋？喂，你识唔识唱啊？你唱几句嚟听啊？ 唔识唱一回事，好多人都唔识唱嘅。 唱最叻唱歌噶啦， 但系 唱几句嚟听啊？ 我唱祖国，咁我系听个旋律系熟悉嘅，因为即系北京奥运会嘅时候，专登要个小妹妹幕后代唱噶嘛。 唔系我嘅印象呢首歌咧，就系文革嘅时候咧，就系好兴啊。如果冇理解错、啊， 其实都唔系嘅，即系之后变成一个官方歌曲嘅啫。喺邓小平之后嘅年代，即系有啲国庆嘅、okay. 国家嘅场合都会主动系唱呢首歌嘅，系 咁就文革咧係真嘅，因為咧我哋見到而家習大大啦，去到澳門咧揾啲僆仔啊，即係去啲學校啊，即係俾佢訪問嘅時間咧，咁啊有位僆仔啊，好識講嘢嘅，就係話啦，哎我本來好凍㗎，係嘛，凍到成隻手啊好似雪條咁樣㗎，啊你乜知咧，即係習爺爺啊呃過嚟之後咧，我成身暖曬啦咁樣。 唔係我最覺得頂人嗰個靚妹啦。 啊佢就话此生无憾啊嘛！ 我一生人即系已经系冇。 喂，你活过几多年啦、啊？你咁快你就话一生人无憾，咁即系都讲得通嘅。 即系可以做件事啦，可以即系跟住佢。 咁佢都讲得通嘅，你冇活咗几多年啫嘛，大佬啊！即系你等于你叫个三岁细佬哥，然之后话自己一生无憾，系嘛？ 佢有冇讲清楚集中对佢做咗啲咩先？ 我唔知哇，咁好难讲啊！我唔会好似阿汤家华咁啊嘛，系嘛？ 唔系阿老萧就帮阿林少波解话嘅，即系话咧，你个小朋友都话有暖流，即系刺激全身啦，可能阿波叔见到习主席喺面前扯行晒旗，咁所以咪揞住，即系唔敢拍手，要揞住下边咯，咁样样。咁呢个就 老萧讲埋啲咁嘅嘢， 老萧嘅讲法。 我以为我哋吹咗九分钟无谓。 老萧嘅讲法咧，就系话因为太耐冇见过林郑噶啦，咁所以扯旗，咁啊即系因为咧，为免咧就着帐卜卜咁样样啦，咁啊两只手就好似射十二码咁样遮住，系嘛？唔系，咁我觉得咁样，其实如果咧人哋唱歌唱祖国啦，阿林少波都帐卜卜嘅话咧，咁啊证明其实一种致敬嘅方法，真系扯。奇啊嘛，大佬，系咪先？喂，我听到呢首歌我就兴奋啦，系嘛？即系我只不过咧，就系话可能我有啲地方唔系好啲充血，好唔对路咁解啫。其实就系嘛？咁啊，但系 anyway 讲得通嘅呢样嘢就好过你唔拍手，因为咧，如果你个个都拍手嘅时候，你唔拍手咧，嗰、那个动作就系一个 conscious 嘅动作嚟嘅。即系我觉得你唔识唱嗰首歌都好啊，四周围嘅人都拍手，你唔拍手咧，嗰、那个系一个你需要付出一啲勇气，同埋起码要有啲 conscious 嘅一啲做法嚟嘅，其实系。 唔系，我就觉得好自然咯，即系因为我唔系好跟到拍子嘅人咧，即系人哋拍咧，我经常拍到乱晒大龙咧。咁我为咗阿波哥着想，我就会话咧，就系佢避免拍错咗个拍子啦，即系更好嘅选择咧，就宁愿即系扮呢、這个。隱藏射十二碼咯， 不過無論點都好啦，即係 射自由球 ，sorry 啊！ 我覺得就係、是、嗱，一嚟你係身為英國人，二嚟咧，即係我覺得呢一個政權亦都唔值得你尊重，係嘛？即係你自己年頭嘅時間，你先至下達兩個指令，就係、是、話啊，嚴禁呢一啲叫做係即係低級紅啊、高級黑啊。喂，你睇下啲細路同你講呢啲咁嘅嘢，你又咁嗲糖嘅，你又咁受落嘅，人哋擺明係低級紅嚟㗎啦，你都受，咁證明啲乜嘢咧？ 打着红旗反红旗咯，系咪？系嘛？即呢啲讲词，呢啲访问，我相信都喺澳门一个咁样嘅环境，例如今日阿习总，其实个演词入边成日赞呢个澳门噶嘛。 佢讲错 啦。贯彻呢一个即系一国两制同埋呢个爱国教育嘅思想啊嘛。咁所以喂，呢啲咪爱国教育嘅思想嘅示范咯，系咪先？咁呢啲咁嘅爱国教育就当然唔系即系班小朋友被访问嘅自发噶啦，一定系有人 安排咧， 讲咗教佢哋点讲噶啦，系咪先？咁所以。 Anthony 头先你举嗰个例子咧，即系话俾到温暖嗰个，直情系讲好流利嘅普通话咁。 系好流利嘅普通话， 一定流利 过 出世 啦。 系啊， 咁系喎，大佬真系。咁所以点解你话喺习帝眼中咧，即系呢一个啊爱国教育啊，真系有用啊！即系其实呢个佢就咁讲， 系 佢就话呢一个系叫真心啊嘛。叫真心擁護國家嘛，真心擁護一國兩制，出乎自己真心啊嘛。 由呢、這、一個、啊、即係係咪叫空軍一號啊？佢唔係啦，係咪？即係佢飛機落地嗰刻開始，其實成個過程嗰日時間幾耐啊？阿習總究竟喺澳門 都有三四日㗎，係 三日 係咪？ 哇！但 係 係啊， 連續幾日啊？我以為係一兩日咋？喂，連續幾日咧、基本上都係肉麻當有趣嘅成個過程。 喂，我哋睇翻咩嘅年代咧？即系用啲学你啲嘅讲法，就系、是、喂，我哋似乎重复紧文革嘅年代喎，即系老毛出嚟嗰阵时候嗰个咁啊，即系拍手嗰啲样喎。 系啊， 跟住你再唱曲歌唱祖国，大佬勾唔勾少少啊，大哥？喂，呢、這个系完全系 唔勾啊，因为佢讲啊嘛。 唔系你喺全世界人面前， 嗯， 就谂住借捧澳门嚟踩香港噶嘛， 嗯。 就點知自己係噏錯？ 嗱，呢個真係好弱智啊！呢、這個我 即係噏澳門一國兩制， 就我講咗英國啦，再講中國香港啦，係啊， 香港即係貫徹一國兩制，係 最佳嘅示範， 最佳示範 係啦， 就係、是、對抗中國。OK， 喺全世界人面前 嚇， 咁你話喂大佬，你呢一場 show 咧，即係老實講，我唔知澳門人點睇咧，嗰幾廿萬人，你唔覺得好核突嘅咩？ 嗱， 喂，你喺香港点解我头先问嗰个日子就系咧？喂，佢香港通常系朝头早嚟咧，差唔多夜晚都走 嘅，系 好少过夜添。我觉得我记得好似系一两次过夜嘅啫。 嗯， 但系今次你话哇三日两夜喺澳门，咁佢真系完全系有用心有部署，系特登要表演呢场 show。第一，其实都唔系俾澳门人睇噶啦，系俾。全世界睇，即系澳门嘅一国两制几成功，跟住就警告你香港人，我可以即系做开赌场就做国际金融中心，系咪啊？ 冇啊！佢而家个国际金融中心咧就收咗皮啦，因为 啦， 唔系因为咧就 敢 其实呢一、這个阿林即系佢而家嗰个新嗰个特首叫咩名啊？嗰、那个叫做贺一诚啊，系嘛？贺一诚咧就好好笑嘅，就话我冇听过呢啲咁嘅嘢，系嘛？咁而家咧就叫 你搵我嚟搞喎，系嘛？ 唔系呢个我哋一早讲咗噶啦，即系呢个系搵佢笨柒嘅啫，即系呢一个叫做系澳门金融中心。咁但系澳门金融中心佢唔搞都。好啊！而家都有四项咧，叫做惠台措施嘅。咁惠台措施咧，第一项咧就琴日我听嚟，即系我都觉得好笑啊！佢就话咧，就将你即系澳门人去即系翻大陆，你汇款嘅金额咧由50,000就提升到呢一个80,000咁样样。咁系你系讲你翻大陆、哦。唔系啲人，唔系你澳门人自己走落嚟、哦，即系叫你，哇！你而家咧平时咧你消费咧系可能带50,000嘅啫，咁啊俾你带多啲钱上去啦， 跟住又带多啲钱去澳门系嘛？ 唔系啊，翻大陆啊！嗱，呢啲叫惠澳、哦，呢啲叫惠优惠澳门人、哦， 有限制、那個。 我不嬲都唔知道嘅。 O、okay, K， 因为你成日翻咗去， 我梗唔系啦，屌！ 而家唔敢翻， 我翻啊，大佬，依家俾人即系送中话佢啲几，即系啱啱捉嗰条友啊，大佬，而家从港珠澳都大镬啊！ 跟住仲有其他嘢，仲戇鳩嘅，即系譬如你话咧嗰啲咩，你而家你嗰啲手机 app 啊，嗰啲银行 app 啦，咁就可以同大陆嗰啲通用，即系其实你个咩澳门通叫 M Pay 啊，叫做系，咁就应该同大陆。啦，嗰个叫中银嗰个 app 啦，就叫做系互联互通咁样样，咁就便利你去内地工作、旅游同埋生活咁样样。咁呢个系优惠你大陆啫嘛，唔系优惠澳门啊嘛，系优惠你啲澳门人。如果想翻大陆嘅话咧，咁就俾你带多啲钱吓，而且方便啲咁样样，咁叫优惠啊。 咁、那个 app 我嚟做咩啊？ 唔系佢个 app 就等于咧，嗱，即系譬如你有 PayMe 咁样样啦，咁你即系可以你个 PayMe 可以大陆用咯。 哦，即系好似我哋嗰、那个叫咩啊？ 汇丰嘅 PayMe 吓、 啊、，OK， 咁系咪好着数咧？系咪对你好好咧？咁样样 咁啊，帮助下消费咯 吓，即系你唔需要用呢一个叫做系 大陆嗰啲嘢， 唔需要用呢一个支付宝咁样样，咁系咪对你好好咧？咁但系我想问啊嘛，咁你叫优惠边个啊嘛？大佬， 香港嘅支付宝都唔可以找大陆嘅数， 都唔可以噶，好捻麻烦噶， 系咪啊？ 系啊。 不过算啦，呢、這个即系一国两制嘅最佳示范、啊。你唔知原来今年系2019系嘛？你唔知澳门咧系开始系负经济增长嘅。我听到个消息系负2.几啊。 嗱，第一即系呢个咧就证明咗而家嗰啲蓝丝或者红梅成日讲就系话咧，即系你而家班友成日搞抗争，搞到民不聊生。唔系咁呢个就唔系咁你又自相矛盾喎、啊。而家你话澳门人乖、啊，点会学香港咧？系咪先？ 唔系学香港咁咪跌到2.5。 其实就系、 是、就系、是、你唔学香港，所以你先跌2.5。 嗱，其实咁样啊。 所以我觉得奇怪。就因为嗱，你香港人不嬲都系支撑澳门嘅经济其中一个好重要支柱嚟噶嘛，因为我哋成日过去度钱好多人， 而家唔系靠大陆人噶啦，应该 系嘛？前嗰个阶段咧，即系大陆人因为禁止嗰啲贪官即系走来洗黑钱去澳门赌场咧， 就已經令到即係澳門係好大鑊㗎啦。而家再加埋連香港人都唔嚟咧，賭錢或者冇心情嚟咧，即係你呢幾個月邊有心情賭錢嘅啫，係嘛？唔係咁，所以你一國兩制嘅最佳示範就係跌咗 2.5%。 嗯， 你 check check 啊，我記得好似係啊，即係有報道就話估計。 唔係你跌係唔出奇嘅，因為咧就第一，你而家咧你話有你話即係。你而家话澳门乖，所以奖佢，你嗰个就系揾笨柒啦。第二就系其实你而家咧喺大陆唔系喺澳门啦，呢几年啦，搞咗好多啲监控镜头，嗰啲咩天网镜头嗰啲咁嘅嘢，搞成1600个。咁你就系嗰啲旅游区都搞咗一半，都800几个。咁好啦，即系你而家因为咧嗱，就算我放啊嗰啲大陆人落嚟澳门消费去赌钱都好，你都唔敢赌啊，因为你而家有天网噶嘛。系嘛？喂，及住晒我边啲高官，边啲咁样嘅大富翁落嚟赌嘅话，喂，咁其实就会捉到好正喎，可以。 然后就算嗰啲唔系贪官，佢想落嚟叫鸡，咁但系都大镬。 系啊，大镬噶。咁所以根本上咧，你呢啲叫咩优惠，真系好心理啦。即系你唔好怪我哋踢爆你啦，因为你做啲嘢真系太柒咧。其实就 但回应翻土白最初嘅问题咧、啊，其实呢场 show 就其实国家嘅需要一定要做。你第一咁啊，20周年啦，系、咪？第二，喂，习总。呢一年有嗰啲咩喜事呢？其实除咗呢坛嘢系可以叫做庆祝一下之外， 同阿特朗普大家倾掂谋协， 唔系嗰个系贵嘅，嗰个系。 但系嗰个系李鸿章啊嘛， 嗰、个而家你唔知佢叫习鸿章咩？ 系国条款嚟噶嘛，嗰、个系咪？咁然后同埋第三， 喺佢嘅角度，佢觉得唔系咯， 唔系噶，佢而家唔敢提啊，你唔知咩？ 因为点解以前攞得太多着数啊？ 哦，咁啊系， 系咪？即系而家就即系回复正轨啫嘛 ，payback time， 咪系咯。 佢唔係覺得佢唔係講得咁樣㗎，佢覺得佢理所當然㗎，呢啲嘢係著數攞開啦，呢啲就老鳳㗎啦，呢個就係、是。 咁所以先傾咁耐啫。好，喂，休息一陣，轉頭翻嚟。 好。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